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120集，杀了白鹰。 袁福瑞，你觉得我比白鹰差在哪儿？ 他在哪儿啊？ 严福瑞承认，很多时候他是觉得白鹰要比司藤厉害，但是厉害就是好吗？严福瑞嗫嚅着说了句：“ 司藤小姐，当时你们分体，村里是因为你想住妖，而别影响住人吗？我咋个觉得，他才更像妖怪啊？” 司藤轻轻笑起来。 在你们人的故事里，妖是害人的，狼是吃人的，小猫小狗就是可爱的，力量强于你们的都是威胁，力量弱于你们的就冠以温顺易驯。白鹰害了人，你就觉得它像妖怪，可它害的人可远远没有人害的人多。自古以来，妖害的人也远远没有人害得多。 怎么还为妖怪辩护了呢？严福瑞张口结舌。 妖能依山林秋泽而活，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去害人？生而为藤，你以为我喜欢化作人形，把自己塞进这些奇奇怪怪的衣服鞋子里？我长在西南密林，抬手是天，低头是地，风霜雨露，日月精华，想开花就开花，想不开花就不开花，想爱谁就去爱，不爱我我就走。若不是秋山多事，谁想一头扎进人间道，活也活不成，爱也爱不到。 说完了，司藤看严福瑞道：“ 你不懂。” 严福瑞确实不大懂，只是指着司藤的头发道：“ 司藤小姐，你的头发一直这样烧没关系吗？” 司藤答非所问。 白鹰以前不会这样的，我今天想了很久，白鹰在人间比我多待了9年，这9年时间他要应付多少人，承受多少事，才会变成现在这样真正的妖魔鬼怪。他心思缜密到找到了素体都不放心，都要放一个幌子去掩护真正的自己。我比白鹰差在哪里？差在这9年他去忍去谋划的时候，我却在地下安然躺着。我之前觉得既然分体了，我是我，他是他，彼此没有关系。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，原初一体，任何时候白鹰都跟我有关，就好像他造了孽，我也要亲手来收拾。 说完了，伸手狠狠掐灭烟头。严福瑞听得似懂非懂，却并不太在意，他只关心一个问题： 司藤小姐，秦发还有救没？ 司藤笑起来。 你知道秦放最初为什么跟着我吗？ 为啥子？ 因为我告诉他，我可以让他重新成为人。我说的这个人字，可不是现在这样只会呼吸的一具尸体。 司藤转身离开，顺手将手里的烟头高高弹起。严福瑞的视线随着那一个焦黑的烟头一直落到地上，忽然抬起头看着司藤的背影问了句：“ 司藤小姐，那你要咋个做嘞？”“ 杀了白鹰。”“ 杀了白鹰？” 严福瑞机灵灵打了个寒颤，他又想起先前和白鹰的那番通话。 白鹰给人的感觉咋个像是个小女孩嘞？ 丁婆子盯着街角那个小女孩有一段路了，她确信这个女孩子没大人跟着，白袜子、小皮鞋、花裙子、羊角辫，长得白白净净，漂亮讨喜，年纪也不算大，应该好脱手，能卖个不错的价钱。不过这小女孩在前一到街边时进了公共电话亭，拼命垫起脚尖在里头打了个电话。这个电话没准是打给家里的大人的，看来自己得尽早的下手，要是有大人来接的话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丁婆子不紧不慢地坠在那女孩的后头，尽量低着头，把领子拉了又拉。之前有同行给过他提醒，大街上有林林总总的摄像头，如果拍到了脸会很麻烦的。天公作美，半天上开始掉雨星子了，渐渐地变成了密簇簇的雨线。那个小女孩双手抱着脑袋往旁边的巷子里跑，丁婆子心中暗喜，她总在这一带活动，知道那是条死巷子，尽头处是个垃圾堆，臭气熏天的，连流浪汉都不愿在那儿待。丁婆子紧走两步，跟了进去。约莫一刻钟之后，丁婆子又出来了，她脸上带着诡异的笑，迈出巷子口时，不舒服似的扭了扭脑袋，顿了顿，伸手稳住自己的头，用力往后那么一扳，咔嗒一声，很好，骨头对正了，这样就舒服多了。特护病房确实是没必要了，反正再怎么特护，秦放的情况也不会好起来，同样的也不会更糟。秦放被接回了家，严福瑞顺理成章地留下来照顾他，其实也谈不上照顾。秦放或许是有史以来最清省的病人了，不用吃也不用喝，唯一的存在感就是若有若无的那一口气。司藤小姐说了，妖力只能在妖之间流转，所以她拿了沈银灯的妖力之后，只能让渡给白鹰。她的妖力不能给秦放，但是白鹰的妖力却可以。道理很简单呢，不用解释严福瑞也明白，因为秦放是白鹰的后代。秦放的骨头是碎了，脏器也受损严重，但是没关系，一旦妖力入体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该粘合的粘合，该填补的填补。如此一想，妖力也真是个万用计，胜过一切灵丹妙药。客厅的电话响了，是门卫打来的，语气颇为警惕。 有两个道士，是你们家的访客吗？ 嗯。 严福瑞嗯了一声，揣上门卡出去接。临出门时犹豫着要不要跟司藤说一声啊。透过书房半开的门，严福瑞看到司藤小姐看书看得正入神。哎，算了吧，接来了再说也是一样的。快走到大门口时，严福瑞终于看见了那两个熟人，苍红观主和王乾坤。苍红观主似乎更苍老些了，毕竟他年岁摆在那儿，舟车劳顿的颇好精神。王乾坤则很是愤愤不平，横竖他跟严福瑞也熟，说话也不用忌讳。 就知道妖怪说话是不讲信用的，说好的以后藤沙都不会发作，现在又拿藤沙来威胁人。 严福瑞下意识顶了句， 那我们也不想的呀。 王乾坤看鬼一样的看着他。 我们？严福瑞，你跟谁是我们？你还有没有立场了？你可是秋山道长的徒弟。 严福瑞悻悻的，所以他这辈子最讨厌文化人了， 仗着肚子里有二两墨水就来抓他语病，还升格到立场了。苍红观主示意王乾坤收敛些，不过到底是不放心，还是想从严福瑞这里套些话。 严道长，司藤小姐忽然叫我们来，是不是又要对道门不利啊？ 严福瑞闷闷回了句， 见到了就知道了。 秦放的书房很大，书桌也气派，主人家往书桌后头一坐，颇给人以压迫感，访客的坐席就颇为局促，缩手缩脚，一不留神还以为是受审的。苍红观主和王乾坤就在访客的坐席坐下，见或不安地抬眼打量司藤。和上次见面相比，这个司藤似乎更阴郁，更深不可测，简言之，更像妖怪就对了。司藤单刀直入，省略了所有寒暄。 老观主，想从你这打听件事，老观主务必好好的，认真去想。 语中的危险意味不言而喻，当真是一开场就乌云压顶。苍红观主心里叹了口气，哎，这来都来了，还能怎么着啊？姑且听他司藤说下去吧。 当年我东逃，自问躲得也算隐秘，路线七拐八拐，就算是追踪的好手，也不难甩掉。但是，秋山永远找得到我。 说到这儿，司藤微笑，身子倾向桌案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苍红观主。 什么原因？ 苍红观主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司藤又提醒他， 不要骗我，我知道你们道门一定有追踪妖怪的独到法门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